我是学员，应当自己来报到。 还是那个老娘子。 刘院长，巴谢洛夫顾问到。 啊，等瑞流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。 那都过瘾的巴黎是。 我的老同学啊， 哎， 啊，这是我们合同战术教授会的总主任，他在码头恭候你半天了，你怎么？ 哎，我是有意不上他们的车。听说南京解放时你是坐的黄包车进的城，今天我享受了和你一样的待遇。我是斯大林同志 请来的， 是毛泽东同志请来的。 老同学，我得和你平起平坐。 哎，我可不敢哦，你们是苏联老大哥。 哎，我在苏联就听说要调你出任总参谋长，可你倒好，连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都辞了，跑到南京啊，当个教书匠。 年纪大了，跑不动了，还当啥子总参谋长？总参谋长，我当了4次，从也没有当好嘛。来来来来来， 老同学啊，你看 这紫金三峡，玄武湖畔，我的原字学的怎么样啊？ 哦，亲和了少啊，就像这位姑娘一样的美丽。 巴西洛夫将军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可爱的中国姑娘，认识你很荣幸。哎， 我的老同学啊，1928年我在归国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上学的时候，你第一次拥抱我，我跟他一样难为情吧。 哎，你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古怪。 大姐呢？哎，你先陪顾问去休息啊，我跟老干到宿舍去一趟， 一会儿见。 好，再见。 行， 老干呐，我们两个要好好拜拜龙门阵。 好好好，快快快，行行。 你说刘院长怎么对我的情况这么清楚？ 不光是对你黄毛，全院1500多名师生的花名册都在他的脑子里啊装着呢。啊， 同志，报道。 哦，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得去送箱子，马上就来。哎， 这时一名小兵追着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吴觉飞也来到大门口。 钟主任要找你谈话，请跟我回去。 直呼姓名便可，请自大可不必。 吴觉飞。 什么？吴觉飞？ 杨震无法忘记自己的未婚妻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的，而对方军队的指挥官正是这个吴觉飞。 吴觉飞， 师弟，你是？ 你不认识我，我可知道你。 哎哎哎哎哎！同志，别冲动，别冲动啊！他可是我们学院请来当教员的。 什么？请他当教员 啊？太抬举他了。吴觉飞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走，跟我回去。 我是军人，我有我做人的准则。请你马上送回战俘管理所。 吴觉飞，你给我站住！吴觉飞。 啊，对不起，要不久等了，请过来登记一下吧。 吧， 来把这表填一下。杨震。 啊， 是你？ 你是？ 想想看，我们见过面。 想不起来了。 你根本没仔细的想。 真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 哎。请问这支钢笔是你的吗？ 哎呦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那一天呐、啊，你们大学生可真热情，挤来挤去，到最后，等我签完名，我就找不到你了。 那天有那么多的崇拜者围着你，你当然找不着我了。幸亏有这支钢笔作证、哎，要不你这个堂堂的解放军英雄师长还不承认我们见过面呢。 哪里哪里哪里，实在对不起啊！直到今天这支钢笔才还给你。 算了，这支钢笔啊，送给你了。 哎，不不不，这个怎么？ 留、哎、个纪念嘛。 好，那谢谢。 哎。你们不是上朝鲜打仗去了吗？ 是啊。 那怎么又…… 哎，别提了，在朝鲜1、2次战役我都参加了、嗯、正打得痛快，嘿，一纸命令就把我给接到这儿来了，活见鬼。 你好像很有情绪。 我当然有情绪了。我去， 你给我站住，马上走。哎 呀，骑兵司令崔宝山骑着马带着警卫铁蛋也来报道。 亚涵，